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尹文熙，来自玉祥小学一年级六班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了一个故事，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胡萝卜味的苍蝇？讲的是两个好朋友，爱吃胡萝卜的兔子蹦蹦和爱吃苍蝇的青蛙跳跳，互相分享食物的故事。虽然兔子蹦蹦还是只爱吃胡萝卜，青蛙跳跳也还是只爱吃苍蝇，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彼此喜欢对方，成为好朋友。好朋友就是这样，爱好可能完全不同，但就是喜欢对方。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吗？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的名字是马迪亚斯·约特克，是由朱文飞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蹦蹦和跳跳图画书。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胡萝卜味的苍蝇？这是兔子蹦蹦，长长的耳朵，两颗大大的门牙。这是青蛙跳跳，矮墩墩的，全身绿色。他们可是一对最要好的朋友，蹦蹦和跳跳整天都待在一起，一起玩，一起听音乐，一起笑，还有一起吃。不过兔子蹦蹦最爱吃的是胡萝卜， 哈哈，又脆又甜的胡萝卜。 那青蛙跳跳呢？ 我最爱吃苍蝇，又肥又大的苍蝇，就是那些在盘子上的玻璃罩子里面飞来飞去嗡嗡嗡的家伙。 瞧，兔子蹦蹦用两颗坚硬的大板牙，咔嚓咔嚓，就把胡萝卜吃到肚子里去了。青蛙跳跳呢？它每次从玻璃罩子里放出一只苍蝇，然后他从嘴里吐出长长的舌头，嗖的一声，啪，就把苍蝇给粘住了。他的长舌头像个卷卷一样卷回来。哦，因为真是太快了，所以你根本看不清楚。哦，慢一点儿，嗖啪，呦， 哈哈，就是这么好吃。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喂着吃，蹦蹦喂跳跳苍蝇，跳跳喂蹦蹦胡萝卜，这样吃东西这件事情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了。有一天，当他们又要一起吃东西的时候，蹦蹦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 我说你看，咱们俩整天待在一起，一起玩，一起听音乐，一起跳舞，一起笑，一起吃东西，可是咱们还从来没有分享过胡萝卜呢。 蹦蹦问跳跳，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吃胡萝卜呢？ 跳跳激动地欢呼了起来， 要，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太妙了。 跳跳立刻噔噔噔噔跳到厨房里，给自己也拿了一盘胡萝卜。两个好朋友坐在餐桌前，面前都放了一盘胡萝卜。青蛙跳跳把一根胡萝卜扔到空中，长长的舌头像闪电一样，嗖啪，就把胡萝卜抓住了。 瞧， 可是兔子蹦蹦说，不对不对，是这样的，你瞧我是怎么吃的。 他拿起胡萝卜塞到嘴里， 咔哧咔哧咔嚓咔嚓咔嚓。 跳跳专心地看着兔子蹦蹦把胡萝卜一口一口地啃光了。 可是我嘴里根本就没有牙齿啊。 跳跳说着把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哦，真的，跳跳嘴里就连一颗牙齿都没有。为了看得更清楚，蹦蹦把跳跳长长的舌头也给从嘴里拽出来了。可是蹦蹦在跳跳的嘴里连一颗最小的牙齿也没有看到。蹦蹦想了想， 嘿，我有办法了，我把胡萝卜啃成很小很小的碎末，你只要吞下去就行了。 啊，这太妙了，太好了。 跳跳高兴地看着胡萝卜被蹦蹦的牙齿啃得越来越短，越来越小，碎末都掉到了盘子里。 啊，现在我们俩可以一起吃胡萝卜了。 他拿起一片胡萝卜扔到空中， 啊， 哦，一下就掉进嘴里了。蹦蹦说， 哦，好吃极了。 可是跳跳却什么也没说，他的脸色突然变得很白很白。 哎呦，我的肚子疼啊。 跳跳一边喊着一边摇摇晃晃地走向沙发，看起来可不太妙啊。蹦蹦吃惊地问， 诶，怎么，你觉得胡萝卜不好吃吗？ 他倒是觉得今天的胡萝卜特别好吃，特别脆，特别甜。 啊，我不吃了，哎呦，哎呦。 蹦蹦想了想，然后对跳跳说， 哦，这样吧，看来你不喜欢吃胡萝卜，吃了不舒服，明天我们俩一起吃苍蝇好了，我现在赶紧给你弄点药，让你肚子快点好起来。 这天夜里，跳跳的肚子还在疼，蹦蹦给他泡了热茶，又帮他揉了肚子，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跳跳才终于睡着了，蹦蹦也累得在他身边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蹦蹦又活蹦乱跳的了， 我的肚子不疼了，咕噜咕噜。不过我好饿呀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吃那又肥又大的苍蝇了。 瞧，蹦蹦在跳跳身边守了一整夜，现在也很饿了。两个好朋友坐在跳跳的奶酪盘子前面，这次他只有一个盘子，玻璃罩子里的苍蝇比平常多，他们在里面嗡嗡嗡嗡嗡地飞。跳跳实在是饿坏了，他打开罩子放出了两只苍蝇， 嗖嘣嗖嘣， 哦，瞧，一下就吞下去了。蹦蹦也想学着跳跳的样子抓苍蝇，可是 它飞走了。看来我的动作还不够快呀。哎，我想到了个好主意，我可以用吸管来吸嘛。 蹦蹦拿了一根吸管，把玻璃罩子掀开了一条小缝，然后他把吸管伸进去，就这么一吸，哇，噔噔噔，三只苍蝇进到了蹦蹦的嘴里。蹦蹦，蹦蹦的嘴里有三只苍蝇在嗡嗡嗡的乱飞。跳跳说， 你快把苍蝇咽下去呀。 可是蹦蹦咽不下去呀，他想着一只恶心的苍蝇在他的嘴里，他就实在咽不下去。想到这儿，蹦蹦拼命地摇着头，大声地喊， 哦 啊，那三只苍蝇啊 就从他的嘴里飞出来了， 立刻飞得好远好远呐、 啊。跳跳叹了口气， 哎呀，那可是又肥又大的美味的苍蝇啊。 哎，这一下蹦蹦和跳跳都很伤心了。一整天他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他们的心里都在想， 我们两个究竟是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呢？ 哦，好朋友为什么不能吃一样的东西呢？ 一直坐到了傍晚，天都黑了，他们俩还是坐在那儿。最后青蛙跳跳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站起来对蹦蹦说， 蹦蹦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我们不能吃同样的东西，我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。 哦，真的吗？我也是。 然后，两个好朋友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。 蹦蹦对跳跳说， 我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你。虽然有些事情咱们没法一起做，但是你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是的。 他们就这样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谁也不说话。不过这一次他们都很开心。然后啊，两个好朋友就手拉着手上床去睡觉了。 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跳跳闭着眼睛问蹦蹦， 蹦蹦，你说这个世界上也究竟有没有胡萝卜味的苍蝇呢？ 蹦蹦想了想，然后回答说， 哦，我想应该没有吧。 不管有没有，最好的朋友就是最好的朋友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你怎么了？ 我的牙疼。 牙疼？上火了？有虫子？还是撞了？是牙没了？ 不是，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吃冰淇淋吃的太多了。 哦，拜托，小青姐姐，你都多少岁了？你怎么还那么爱吃这小朋友的东西呢？ 哎呦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有一个很坏的预感。我觉得这一次我可能要拔牙了。 哦，我现在听说拔牙很贵呀。 好像是很贵。 我帮你怎么样？ 你帮我？ 免费的。 免费的？ 是的。 你行吗？ 当然，你看我有几颗牙？ 四颗。 对，上面两颗，下面两颗。其他的都拔掉了。 都是你自己拔的？ 有的是，有的不是。 有的是谁给你拔的？ 有的是我不小心撞的。 还有的呢？ 吃东西它掉了。 还有的呢？ 我也忘了。睡醒一觉张嘴，噗噗，两颗牙就出来了。 你能保证你给我拔牙不把我拔疼了吗？ 对，可以。 那你怎么拔？ 给你根胡萝卜。 然后呢？ 咬。 然后呢？ 牙就掉了。 这是不可能的。到牙医诊所拔牙是需要先打一个麻醉针。 是的。 然后他再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工具，最后嘎就掉了。 好吧。 你还帮我拔吗？ 算了，睡吧，天黑了。 哎，好吧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 爱护牙齿， 保护牙齿，每天刷牙， 每天刷两次牙， 每天刷三次牙， 四次， 五次， 不刷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上的兴趣班学的是绘画，周六的时候他就要去上课。妈妈问他，上个星期老师布置的画画的作业做了没有啊？呱呱拿过来回答妈妈说， 妈妈，我画好了。 妈妈拿过来一看，白纸上竟然只写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八。妈妈有些恼火地说，你这画的什么呀？啊，这也叫画啊？糊弄人的吧？啊？岂料呱呱这个时候振振有词地回答妈妈说， 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你也不调查，你也不了解，就这样批评我，这怎么不叫画？这叫中国结。 妈妈买回了一批没有打农药的果子，在吃之前呢，妈妈就提醒呱呱说，哎，小呱，你留神啊，你别吃下苹果里边的虫子，知道吗？呱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他非常不理解地问妈妈说， 为什么我要留神？该他留神我才是呢。 在放假之前，呱呱得了100分，爸爸就问他说，哎，呱呱，你知不知道哪些生物会生蛋呢？呱呱回答说， 有鸡、鸭、鹅，还有…… 爸爸接着问，嗯，还有什么？ 还有妈妈会生蛋。 啊，笨蛋呀，妈妈怎么会生蛋呢？这是说妈妈的吗？ 你看，你又在说我是笨蛋，妈妈不就生了我这个笨蛋喽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， 今天来自五幼实验园的张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唐僧骑马。 唐僧骑马噔噔噔噔，后面跟着个孙悟空，孙悟空跑得快，后面跟着个猪八戒，猪八戒鼻子长，后面跟着个沙和尚，沙和尚敲着锣，后面跟着个老妖婆，老妖婆真是坏，骗了唐僧骗八戒，唐僧八戒真糊涂，是人是妖分不清，多亏孙悟空眼睛亮，眼睛亮，高高举起金箍棒，金箍棒有力量，妖魔鬼怪消灭光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，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唐僧骑马，唐僧骑马咚咚咚咚，后面跟着个孙悟空，孙悟空跑得快，